说的话却言不由衷。 怕失去的人越怕寂寞，可是爱怎能忘记给对方自由？ 越是在乎的心越该温柔，相爱的默契是在彼此的眼中，有你有我。 接下来呢，我们仍然要听一首对唱情歌，这首歌是来自于吴宗宪和温岚。应该说正因为有了吴宗宪的赏识和发掘，才有了现在的后来的温岚。吴宗宪虽然本人在唱歌这件事情上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就，可是他在推动流行音乐的发展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因为他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说他自己其实是一个爱音乐的人，他更想要做一个音乐人，而并非是现在的综艺天王。每个人都有难以实现的隐藏在内心的梦想和理想。接下来这首歌叫做《窗外》。 点了支不想抽的烟，思念像烟圈飘散在窗边。我 泡了杯没糖的咖啡，擦的香水。飘到你面前，天空上的云它不像你的心情捉摸不定， 会像你般鬼脸的表情难以忘记。哦哦哦，窗外越来越远，下着大雨难以言，你哭红双眼都是有不对，我才发现我无力挽回。哦， 窗外越来越远，过了多久时间，我哭红双眼都是有不对，我才发现这早已经是从前。 乡愁的烟，思念像烟圈飘散在窗边。我 泡了杯没糖的咖啡，我擦的香水。哦，会不会飘到你面前？天空上的云 它 不像你的心情捉摸不定， 会像你般鬼脸的表情难以忘记。哦，爱离窗外越来越远，下着大雨难以言，你哭红双眼都是我不对，我才发现我无力挽回。 双眼你没有不对，我才发现这早已经是从前。我想拉上窗帘， 我想闭上双眼， 只是我不想看到窗外过去的情节。 来了窗外这大雨难以言，你哭 才发现我无力挽回。你窗外越来越远，你读得懂就是天，我哭红双眼，你没有不对，我才发现这早已经是从前。 都是我不 你没有不 我不对， 你没有不对。 这小节我们听到的都属于对唱情歌，刚刚两首呢分别是传统的男女对唱的形式，而接下来这一首呢算是对于90年代的流行音乐的听众来说是一个惊喜，它是凡人二重唱和他的朋友们一起重新制作的专辑。这张专辑里面没有花俏的唱功，有的是对音乐无比赤诚的心。 昨天分开的时候，天空微微飘着细雨，车轮驶过的痕迹像是一道伤痕。右手贴住胸口，让心跳不再颤抖。奈何屏住了呼吸，却挡不住泪流。我没有搭乘自负的列车，故意将行李在大厅搁着，手表的时间用衣袖挡着，是为了延长这段送别的时刻。我以为将来 起 后无常，才打包思念，却没地方放。再见往下 河， 城市的路上，只好用票根的日期记录忧伤。贴住了胸口，让心跳不再颤抖。奈何屏住了呼吸，却挡不住泪流。我没有搭乘自负的列车，故意将行李在大厅搁着，手表的时间用衣袖挡着，是为了延长这段送别的时刻。大包思念，却没地方放。在前往下个城市的路上，只好用遥远的日期记录忧伤。

陶喆也算是出生在音乐世家，父亲陶大伟呢，曾经不但是台湾非常著名的儿童节目主持人，也曾经是老一辈的歌手，写过很好的校园民谣。在这样的熏陶下，陶喆又在国外成长，所以对于灵魂音乐有更深刻的理解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跟你听到的这位歌手常常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，因为他拥有着太好的声音和表达方式，他是新加坡歌手陈洁仪。 你总是这样说我，像一颗不容易融化的糖果，带我见你的朋友，有很得意，你埋怨我沉默，你追问我的行踪，你在乎我的举动，哄得我泪眼迷蒙，多些事情让我被感动。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完美这件事情呢？我们都表示怀疑。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完美的人呢？这更加值得打一个问号。可是有一个艺人，自从从艺以来几十年，兢兢业业，从来没有懈怠过。他就是刘德华，他是粉丝眼中的偶像，又是艺人眼中的榜样。

相对于这首歌的小情小爱，那么接下来这首歌一定算是一首大歌，它是黄大炜在2000年带来的《秋天1944》。这首歌不但在华语流行音乐界算是一个新里程，也是黄大炜为自己的流行音乐发展历史上来铸造的一座丰碑。所以有人说，听这首歌，一是用耳朵去听，你会听到那些如泣如诉的琴弦的声音，你会听到那些中英文交错的主旋律，你会听到结构非常庞大的节奏编曲和摇滚的格局。但如果你不用耳朵，你用心听，你又会听到这首歌里面的纠结、矛盾和冲击，或者是热情梳理、爱恨交结和沧桑凝集。所以这首歌一定是需要你慢慢来听的一首歌，需要你慢慢来理解的作品。对于流行音乐的市场来说，已经有太多很浅白的、极度匮乏的作品，但是黄大炜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可能。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这是我们今天的结束曲，还有7分多钟，希望你好好聆听。我是林哥，明天我们再见了。 什么都不是，我们什么都不是，只是被遗忘在世界的一个角落。要爱，只能够向天祈求，无论是什么年代，为什么伤害，人心随手可买，随手可买。 见你，流着眼泪。放手的哭，第一次我感觉我都无能为力，煎熬如果我能 back in the fall in fall， 风永远吹不停 in the fall of fall in fall，忍不住放声的哭，第一次我感觉我的无能为力，煎熬如果我能 back in the fall。该如何是好？爱